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印流入眼，看林里场景喜，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双方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1.3度，受地面高压的控制，今天本市天空的云量总体上比较少，扩散条件逐渐好转，光照充足，但是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变得冷了一些。预计今天白天的气温比昨天有所下降，户外活动适宜穿毛衣类的服装。另外，今天空气较为干燥，应注意补水润燥和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么刚刚呢说到了，目前本市能见度已经明显好转了，是气象台2018年3月29号6点解除了沙尘蓝色预警信号。另外呢，路况是要提示大家，京藏高速公路北沙滩桥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是车多的，行驶缓慢。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早上呢，在路上跟大家一起啊聊个什么话题呢啊、咱们说一说，是这样，我们一会儿会说到一条新闻啊，说到咱们京城有一位很有名的男红娘啊，为别人牵线47年了啊。那在他服务的对象当中，有一位哥们儿从29岁一直相亲相到65岁啊。 哎， 这个 怎么回事呢？ 对，他为什么从29岁一直相到65岁都没有相成功过呢？是因为啊，他一直不肯降低自己的标准。 哦， 哎，比如说他对姑娘有一些要求啊，什么要漂亮的，要年纪比他小的。另外呢， 很容易了。 哎，这两个还好一些，是吧？最关键的是，他要求女方一定要会写诗。 哦， 就等等，还有一些很具体的、很细的一些要求。你想想，如果拿着这些要求去卡，那有几个能完全能卡得上的呀？对吧？ 人家反正挺坚持，是吧？这么些年了。 对，你按说，你比如说，你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觉得，哎呦，这个要求卡得越来越，这如果还这么严的卡，可能就找不着了，是吧？ 哦、 有很多人可能就会降低标准了。哎，但这位赵先生应该是啊，就是死活不降。 哎，我认准了，我就要这样的，我宁缺毋滥呢、哎。 也，当然，反正个人人家也可以吧。人 家哎，对，这是自己的要求啊， 对对，可以尊重。 对对，结果呢，就是一直降到了65啊。 也许就能遇到了。 哎，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呢，由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想就是问问大家啊， 哎， 各位，你们曾经的那种，就是理想型的伴侣，你们给他设过什么样子的标准和条件没有？比如说，我一定要找一个、 哦、 啊，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子的？ 1、2、3、4、5、6、7， 哎，1、2、3、4、5、6、7，到后来现实是怎么样子的？啊，你有没有比如说降低标准或者怎么样啊？ 理想就是1、2、3、4、5，现实就是上山打老虎。 哎，各位，就是今天早上咱说一说啊、 哎， 这个你们理想中的伴侣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现实中又是怎么样子的？你有没有因为具体情况而改变吧？咱们不说降低， 比如说 改变标准， 找着你这标准的了， 哎， 还是变化了之后找到了现在这也不错。 哎，你可能会觉得啊，一开始就是你知道遇到了现在这个人才发现哦，我原来定的有一些这个标准那都是很荒诞的，对吧？ 或者觉得、我这标准太低了，现在这更好。 哎，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是是， 怎么添加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打开微信啊，上面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一个叫做公众号，公众号里边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你这个听着特别像山上有座庙、 哎，这高雷也是这么说的啊。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 哎， 清明前后共有6个祭扫高峰日，每天8点到11点是容易堵车的。 哎，另外呢，免费师范生将改称为公费师范生。 嗯， 那履约任教服务期调整为6年。 还有就是，京城男红娘为别人牵线47年，通过婚介所相亲更多的是女性啊。我们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方面。市交管局昨天发布清明期间出行提示，预计今年的祭扫高峰日为3月31号、4月1号、5号、6号、7号、8号，一共是6天的时间啊。 嗯， 这个六个高峰日8点到11点，像石景山八宝山公墓，还有这个福田公墓，朝阳东郊殡仪馆，海淀金山陵园，万安公墓，丰台太子玉陵园，昌平的福山陵园，通州的通惠陵园，门头沟的万福华侨陵园，还有顺义的潮牌陵园等重点墓地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八宝山周边呢，共计将会设置15个停车场，可以容纳2400多辆机动车停放。 那么在高峰日当中呢，京藏、京城、京新、通燕、京开、京港澳6条高速公路呢，每天7点起预计会出现出京车辆集中出行的情况，容易引发拥堵。市交管局还预测呢，香山地区、八达处、颐和园、什刹海地区、玉渊潭、动物园等公园景点周边道路交通压力也是最为突出的，尤其是门头沟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密云水库观景台、黑龙潭景区、古北水镇景区周边停车资源也是很有限的，容易道路拥堵以及停车困难。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啊。教育部昨天发布了叫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至2022，那咱们国家呢将会用5年的时间基本健全教育培养培训体系，办好一批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若干所幼儿师范学院，改进完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将免费师范生改称为公费师范生，然后呢，履约任教服务期由之前的10年调整为6年了。 嗯，哦，这服务期有调整变化。 哎，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称呼变得比较客观和科学了。 嗯， 确实不是免费，这得有人负担这费用。 对对对， 就是国家负担的啊。 嗯嗯嗯。 再来关注4月到10月的本市要开展儿童免费窝沟封闭啊，7岁到9岁和氟化泡沫3岁至6岁啊，预防龋齿这样的服务。其中呢，儿童免费窝沟封闭针对的年龄，刚才说到的是7岁到9岁，符合条件的儿童可以到定点的医疗机构。窝沟封闭的项目 定点医疗机构一共194家，氟化泡沫项目定点医疗机构139家来接受这个防龋齿的服务。 嗯，好，再来关 细致啊， 对， 做的， 再来关注一下朝阳区近日发布今年30件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覆盖教育、医疗、住房、就业、文化等各个领域。那在教育医疗方面呢，2018年朝阳区将会增加入园学位近10000个，新开办8所幼儿园，建设4所区级示范性幼�儿园，增加中小学学位8040个，新开办改扩建7所中小学，对于全区的幼儿园园长和教师进行师德、教学、管理等岗位的培训，试点推行加一千座坪体系建设工作。另外呢，这个探索建立全区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机制，方便群众就近看病，继续推进医养结合和居家养老4进服务，实现全区80%以上的医疗机构开设为为这个老年人挂号啊、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运营3家医疗服务护理站，建成10个养老服务驿站。这都非常的具体啊，一些工作啊。 对对对，我们再来说说清明前夕呢，八宝山人民公墓举行2018年清明公众开放日，开放的内容包括墓地购买服务、骨灰安葬仪式、生态葬区，还有怀思阁骨灰深埋等内容。去年11月呢，八宝山人民公墓西门桥新添了一条大约150米长的24节气多功能生态墙，可容纳230多份骨灰。据了解呢，去年在八宝山人民公墓安葬的骨灰数量共480多份，其中生态结缔安葬比例已经达到了65%。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今天呢，互动话题咱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择偶标准的事儿啊。其实就是各位，您曾经给自己设立过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的另一半一定要具备哪些条件，然后等等的啊，理想型的这个伴侣，那后来现实生活又是怎样子的呢？有没有进行调整呢？哎，接下来的时间或者是说您希望什么样子的女孩看过来呢？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都我乐开怀。没人理我。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寂寞男孩的苍蝇拍，左拍拍又拍拍，为什么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啊，真无奈。对面的女孩， 哎呀，我真的发现今天早上一聊突然发现啊， 很有风险的话题。 哎，这个怎么是就是印证了一句话哈、啊 嗯、 就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残酷的啊。来看看大家都有一什么样子的这个 对你要 经历吧啊， 要求匿名的早说、啊。 哎，对对对，千万别在后面说。 对， 啊、 另一半在旁边呢，你说你说不好、 哎。但是我突然发现，其实大家都好像不怕这个，就是直接说了啊。巴西木木说了， 经得起考验。 哎，说我18岁的时候定下的伴侣是这样子的。 哦， 你看18岁的女孩充满了幻想，不能戴眼镜， 哎呀， 身材要好，不能是大叔型身材， 那是 要和我年龄相当。5年后，我结婚了， 看一眼现在的老公，戴眼镜大我10岁，而且婚后的幸福生活让他的肚子略有隆起，我定的是反向目标吧。哎呀， 那更有你吸引你的地方，要把你们都突破了呢。 来看看啊、下一位， 这艾文说，我本来想找个1.8米的， 嗯， 结果找了一个和我一样高的， 嗯啊， 都1.9米。 哎呀，好， 那也不错呀。 来看看、啊， 这儿有找着合适的。 你说说， 数学宝贝，理想的伴侣是不抽烟、不喝酒、不玩游戏、不看足球的北京男生。 火， 现实还真找到这样男生了。 哎呦，你这看， 那我有个疑问呢，他爱干什么呢？ 对。来来来来， 爱做饭。 哎，看看啊，还有这个我们节目当中的段子手啊，乖乖小熊说了，我当年的希望型，1.75米以上，军人。孔武有力，说话做事要麻利 哦，痛快。 现实是1.70米未满，画画的，肚子8个月以上，孕妇型，选择恐惧症，絮絮叨叨。要被我 的样子像你们这个定的都是不能选择的。 我觉得你们这个当时就是大家一定要听听我们今天这些话题啊，就然后反思一下自己现在定的标准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啊。 要么他们说遇到那个人一切都是白搭了、啊哎。小外说，我理想中找个暖男、哎、对我好是首要条件。 哎， 现实生活中找到了，而且感情一直很好，完全没有婚前婚后的改变，很幸运吧。 哦，你再过几年看看啊就好。来看看胡萝卜子就说了啊，我们科里有一个大夫。 哦、 他呢 医院的， 哎，说找老婆有24个必备条件， 妈， 你听起来是不是很苛刻，是不是有点像你们这个新闻当中那位啊，但是嘿，架不住人家40岁的时候找到了， 你看 你现在孩子快上幼儿园了，所以说啊，那位老哥可能运气差点，我想说啊，可能不是那位老哥运气差点，是你们这位同事运气好点，你知道吗？他说加油，不抛弃不放弃。你这句话要坑死。 他有个事儿 啊、 嗯、是吗？3月15号的时候领证了。 哦，他想要找一个就是那种二货做老公啊，结果还真找着了。嗯， 这算表扬啊。 哎呀，你老公听到以后，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心情啊。 今天发的女同胞多点。 对对对对对，男同胞，哎，其实男同胞可能 没有那么多特别详细的，但是 对可能， 但是怎么那个稿子里说的是个男同胞呢？ 哎，不，哎，是是是啊，所以其实可能大多数男生说，哎呀，有个女生喜欢我就不错了。 哎呀，那个欣欣说硬件不提了啊、嗯，软件条件呢，我这辈子就我觉得一定不会嫁一个近视的。因为整个家族都没有戴眼镜的，我能打破吗？就我嫁了一个高度近视。 哎呦，这叫缺什么补什么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说的是您曾经给自己定的理想型的伴侣有什么样子的条件和标准？ 哎， 最后现实又是如何呢？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一组热点消息啊。 嗯，昨天呢，本市发布了今年首次沙尘预警，沙尘呢也会持续到今天啊。昨天早晨呢，这一股沙尘杀入了京城，导致 PM10 浓度猛升到每立方米上千微克的爆表水平。记者从昨天上午从生态环境部获得消息说，昨天午后随着垂直扩散条件改善， PM2.5 浓度逐步下降，但由于上风向区域呢仍处于强沙区，沙尘天气会持续到今天啊。 其实北京常年3月份平均沙尘日数是2.2天啊，当然这个常年指的是从1981年统计到2010年啊。那这一次沙尘天气主要是因为近期我国北方地区降水偏少，这个我们也感受到了哈，气温偏高啊，我们也感受到了气象条件有利于沙尘天气的生成。那本次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这个叫气旋发展强盛，沙源地风速大，容易起沙，并且造成沙尘天气。随着气旋东移发展，携带上游的沙尘影响到了北京地区啊。 哎，这个沙源地在哪儿呢？实际上从前天开始呢，在蒙古国沙源地出现了大范围的沙尘天气。 嗯， 这天气系统它会移动，它东移南下了，所以昨天早上6点 主要就移到了北京的北部。 嗯， 持续性东风，东北风一影响呢，从东北方向就进入北京了。 嗯， 打蒙古来的。 对对对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其实这个冬去春来，北京的污染怎么说是没有减少呢？啊，专家解释说了，三月份啊，冷空气活动减少，暖空气活动增多，气温回升较快，造成了高层空气温度高于低层的逆温现象。频率和强度都比较高，哎，确实按说应该是越高越冷啊，对吧？结果发现高处很热啊，同时那个湿度增加，也容易造成大气扩散条件不利，发生污染过程。 咱们再加油治理吧， 哎，好，嗯，那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引发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一条新闻吧，啊。 京城的南红娘啊， 对对对， 近日呢一段北京男子相亲故事在网上也是被热传了。 哎， 故事中的男子从29岁相亲到65岁、 嗯、 还没有找到对象。那么从做了47年婚介的老人朱芳那里了解到呢，这名男子啊确实存在，他没有找到对象的主要原因是始终不肯降低择偶标准啊。 哦，那他呢是他这位介绍一下啊，这位不肯降低标准的这哥们儿啊，从29岁一直相亲到65岁啊、那他是从上世纪80年代啊，这位朱芳老人就帮着他找对象啊，那年他才29，一直到现在也没找到，今年他都65了。朱芳就告诉记者说，赵先生呢一直都没能找到心仪的对象，问题还是出在他提的要求上。一方面他要求高，要漂亮的，还要比他年纪小，另一方面他希望女方会写诗啊，这个要求太细了。虽然说年纪不断增加，但是呢赵先生的要求却始终没怎么降低，择偶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最后也没能找到他理想中的女性，最后自己也放弃了啊。 哦，别放弃啊，别放弃啊。 哎呀， 实际上呢这样的故事据说并非孤立啊。 嗯， 那么朱芳今年已经74岁了，从27岁呢开始帮人家牵线搭桥介绍相亲。据这位这个红娘男红娘说呀，在他47年之间撮合了超过1600对男女。 哎，所以他就说了很多自己统计出来的大数据啊。他说不少来相亲的女性学历都是硕士和博士，但是男性大部分都是本科和专科，两者很难匹配上。另外是高学历高个子藏不住，为了增加自己相亲的成功率，不少姑娘开始在这个就是有一些 材料上 呢瞒报收入、嗯、有的姑娘月入3万，但在资料上呢只写1万，哦，往少了满。 对呀、啊、 但是即使是这样，他手头的资料什么月入过万的男性也只占很少的比例， 虽然、这个、 也就是女的条件更好一些呗，所以他们为什么能剩下 比较强嘛、 啊、 比较强呢、嗯、男性可能在这个婚恋当中都愿意处于这种主导地位。 嗯嗯， 女性如果在各方面比较强，她会有压力 啊， 是吧、啊、 对， 虽然呢所谓的硬件条件的平均水平女性远高于男性，但是来找朱芳介绍对象的仍然是女性更多。他就说啊，我这儿的年轻人资料里女孩有61本，男孩只有27本。 嗯， 哎，就在接受采访这两天呢，来找朱芳介绍对象呢有将近40个女孩，男孩呢只有4个。 哦， 这比例差距大哈！ 哎呦我天！ 他还说呢，2000年以前呀、啊，来找对象的大部分都是自己过来的。 嗯， 现在不是了，都是爸妈替孩子来相亲的。 哎、 其实本人亲自过来相亲，效果当然更好了。 嗯， 父母和子女之间往往在择偶标准上不一定能达成一致。 对， 嗯， 哎呀， 很有道理。 其实标准是可以有的，但是千万别妄想。 拖把迷路在了厨房，都在等我指挥全场，即兴演奏一段交响，当一种症状交给妄想，孤单的你巍然上下，漫步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啊！哎呦，真的很有很多就是现在正在经历着的啊。我们有一位叫匿名的朋友啊，说主持人早上好，听到王一的声音就知道是周四了啊。 是是是。 哎呀，好久没互动了。他说我也是相亲一族的，相了不下20个，我是颜控，而且还要求身高要一定要在1.80米以上，因为我就1.72米啊。不是，这个女孩一旦超过1.7米以后，她对于男生的这种压迫感来说非常的强，因为而且女的好像一旦超过1.7米以后就感觉他比、哎、他就很看起来就非常高。 有的个子不高的男生啊、就愿意找高个的女生， 是 但是对方能不能接受， 对对，愿他愿不愿意肯定都愿意找高的啊，但是就是那种视觉上的感觉啊非常大。然后呢说现在我男朋友 嫌人高啊 1.87米，然后呢有自己的事业，相亲认识的，我们在一起很开心。 对， 你看看， 你看我们这1.87米的不觉人1.72米高， 这1.87米跟1.72米当然合了，对吧？你要是一个 是 你要是 你,、 你要是一个1.78米和一个1.72米站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哇，这女的怎么这么高？ 你1.78米吗？ 刚刚好。 哎呀，我们就不深究了。我说个男同胞发的，本来也不多。 对， 我当时找对象的标准就一定要小鸟依人呢、说话就听话呀。我老婆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天给我做饭，晚上给我打洗脚水，孩子全看她了，都她看着。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就答应我老婆每天只吹1分钟。现在到点了，我要去做早饭。 哎呀，哎呀，真是佩服你，还有1分钟吹牛时间， 这争取到的权益。 哎。好好好，来看一下啊，有一位叫那个尉迟哥哥的说，我找媳妇儿要求有3个， 哎， 我妈不让我找比我大的， 哦， 哎，我想找一个不是一个单位的， 哦， 而且还要是北京的， 这倒不是太难吧？ 啊，对呀、最后结果就真的是哈、找着一个比我大的，成都的，而且是一个单位的啊。哎，你就发现怎么这个标准他越定，最后就是反着来呢？他说我现在呢，我30了，我媳妇32，孩子5岁了，还有我属龙，媳妇属虎，孩子属蛇，我们一家龙虎斗，你知道吗？不过我们过得很幸福啊， 就完了呗。 是，对啊。 所以你看这标准有时候定的吧，你那会儿不一定成熟， 哎， 对吧？ 对， 哎，经历多了， 每个阶段喜欢的人和幻想的人都不一样。 不过冰冰说，我择偶的标准是3心男。 嗯， 第一要有孝心，第二要有事业心，第三要有责任心，其他的什么长相身高都不重要。我老公正是这样的人。 哇， 要念出来呀、老公你正是这样的人。我说这个不匿名的。 哎，是这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个躲进云端是吧，我当时相亲就要求身高比较高的，脾气性格要和我爸一样的，女孩一般都想找一个爸爸类型的、说这个脾气性格和爸一样的这个暖男，家里别太远啊，因为我是独生女，相处舒服的。现在我老公1.87米，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距离我家半小时到家，超幸福。 哎，祝你百年好 合。哎呦，这也是一位成功的女士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一聊您的理想型伴侣的条件和现实的状况。 难的时期满足孩子的出行愿望，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限购指南者与自由光至高享税线无免包牌购车礼，详询 Jeep 当地经销商。斯柯达 SUV 家族又添新成员，德系多功能 SUV 科洛克震撼上市，标配8大实在装备，10大不简单科技，购车有机会享价值20000元好礼，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科洛克，从新去出发。斯柯达。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买品牌电器，抢特价电器，选高端电器就来大中电器中塔店。3月30日至4月1日，大中电器中塔店16周年店庆盛大开幕，优惠活动惊喜多多，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0元得，详询10086。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the first three join us. 借钱不好借，贷款嫌麻烦，现在有了它，邮储银行优享贷，额度超高，利率优惠，手续简单，放款迅速，方便灵活。邮储银行优享贷，带您走进幸福生活。

侥幸开心，喜尽笑脸，传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咱们一起聊一聊择偶标准这个事儿啊、各位，你们曾经给自己定过什么样子的理想伴侣的类型条件标准呢？然后现实生活当中又做了哪些调整和改变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 对， 这个花朵朵就说了，说今天的话题非常的好，我和我对象我的对象和我的理想就很像啊，因为我喜欢广播啊，喜欢琼瑶剧，脑袋里都是奇思幻想，必须要好声音，好声音是因为我当时我喜欢主持人啊，还得浪漫啊，这个也是因为琼瑶剧，那、还有就是有自己的事业，这个嘛也和电台有关哦，这个花朵朵这么喜欢电台的呀， 然后他找到了是吧？ 他说我现在啊认识的一位是我俩认识四年但真正在一起刚刚一年，这几天热播的好久不见感觉就好像是我们俩的故事一样。 这是我们同事吗？你说这么半天。 不是啊，不知道。 大帅， 你是找了我们同事吗？ 是不是你？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你是不是？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有可能是磊哥啊。 那他不是，他主要是不属于好声音。 来看看其他的。 刚才你往上一条，你就看到一男士发的 啊、 一堆字母。说了吗？我1.86米、不喜欢超过1.6米的女生，也不好找。就人家个儿不是太高的女生， 他不喜欢高的， 找一这么高人有压迫感。 你说到身高的这一笑而过也说了，我当时找老婆的标准是要找可爱的。要北京的，个子在1.55米到1.6米之间。 您这区间有点小啊， 是那上下浮动左右浮动2厘米可以吗？他说因为我是1.70米不到哦，所以呢我就定了这个要求，结果最后找了一个啊，这是北京的，但身高不符，身高媳妇儿1.67米哈， 多好、 就结婚的时候穿高跟鞋比我高半个头， 你也穿呀？ 好， 看见 有内增高啊！ 对对对，我以前都没见过这个 哦。 有一次人拉着一双鞋，我这里边什么东西啊？ 不是，我有一次我也是穿别人的一双鞋，就排练的时候，我往上一蹬，我站起来突然觉得哎， 很奇怪， 就很奇怪，我怎么高了呢？ 对对对 哦，我才知道， 这样是不是有点炫耀？对来说说豆腐乳啊，说起这话题，我就是满满的眼泪。以前小的时候就想找一个身高高的，喜欢收拾家的，结果。理想和现实就是反着来的啊！说个儿也不高，还不爱干家务， 还老爱吃饭，你知道啊？看一下啊， 光吃不练了吗？ 果果果说了，我和男朋友也是相亲认识的啊。原来想着未来的老公，那必须1.80米以上，阳光灿烂大长腿啊，还得比自己大几岁。 你找的后裔吧？ 无奈自己找不着对象啊。现在大哥比我大5天，1.76米，身材55分。 我觉得后边可以加上点，就比如说不符合自己的想象哈，是什么打动了你？ 也可以，这个 啊， 对， 怎么就答应了呢？ 关键是说我第一次见他也觉得他挺高的，怎么现在越看越矮啊？不马上就结婚了？你说是这样啊？有很多东西就是看惯了以后， 还有一个他可能现在是不是变得壮一点了？就不怎么想， 可能是因为太爱你了，他慢慢的总喜欢卑躬屈膝，所以你觉得他矮了。 老吃您的剩饭剩菜，爱吃您的手艺。 韦 小哈说，根据同学的感情经历，那时候我就想，一定要找一个，我一说他一，他不能说二 啊， 必须要找对我好的，否则 past。 哎呦吼吼！ 现在我找到了，我就说一，他说负一， 就好。来，这个回香馅饺子说了，就你们这个话题啊，哈，我刚才我就特地问了我身边的媳妇儿，你们谁有我这勇气？我就敢当场问我媳妇儿说，当时就想找一个高个子、微胖、不算很帅的老公。 还要找个微胖 啊？我估计是按照他的标准说的吧。然后说现在他已经下车了啊，我可以自豪的说，除了最后一个条件，因为太帅无法满足，其余我都对上了。 哎呀， 而我一开始就想找一个自己看得顺眼，没有别的要求，而我的老婆简直没挑了。他不是已经下车了吗，大哥？还至于吗？来说点真话啊！ 你是不是大帅的亲戚？感觉性格差不多。 来看看还有， 这个小绝尘说，我就标准一条，彼此看着顺眼。哎呦，这一条标准最难了。 对， 看着顺眼， 就是没有具体要求，其实更难。 所以呢，虽然真的在这个结婚前交往过不止一个女友，却真的是每一个都是不同的类型。 哎， 每个人都有吸引别人的地方，爱一个人就是不断发现对方让你着迷的地方的过程。所以现在身边的人可以说在自己的标准里从没变过，却可以说和自己的标准完全不一样，只知道和他在一起是幸福的就好。 哎，他说的就是啊，我刚才还看到一位啊，一位过来人叫陈琴的，他说关于今天的话题，作为一位半百过来的女性，我想跟你们说两句，说找个最佳伴侣的秘诀是什么呢？能容忍你的缺点的，性格脾气习惯喜好啊，就这些是你的就是性格啊，在这些方面性格脾气习惯喜好方面有缺点的人，然后呢，这样才能这个相伴终生。 对， 就是能容忍你的。 对，你别找那个爱你缺点的，那也不太对。他能包容就完了呗。 对，这个也有点，就是爱你的这些缺点也有点 这有点吓人，这个 有点吓人啊。 无什么呢，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来自体育和一组实用资讯。 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啊，首先来关注一下中超的一些这个新变化啊。咱们也都知道，这些年中超赛场上来了很多的世界名帅啊，真的是世界名帅啊。像比如说其中的卡佩罗就是其中一位， 这岁数不小了。 哎，但是这卡佩罗下课了。 哎呀，不让人干了！ 哎，不让人干了！你 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跟大家说一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前天下午呢，72岁的意大利老帅卡佩罗像往常一样率领江苏苏宁队进行训练，但本周日中超联赛主场与泰达的比赛呢，手握苏宁队指挥棒的恐怕不会是他了。据了解呢，卡佩罗已经确认离开苏宁队的帅位啊，他也将成为继马林之后本赛季下课的第二位中超主帅。而从波耶特、马加特、卡佩罗等人相继从中超下课来看呢，名气和精力都不能这个为广大执教中超的中外教练们保驾护航啊。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哎， 那又那什么又能够说明问题呢？ 哎，先说一说他的这个叫接班人吧啊。曾经执教过亚冠亚军阿尔阿赫利队的罗马尼亚人叫科斯明奥拉罗尤将会接替卡佩罗。 哦，这也挺厉害的。 哎，不过换掉卡佩罗并非苏宁俱乐部的初衷啊。本赛季中超开幕前的卡佩罗曾经公开表示，在履行完本赛季的合同之后呢，将会离开苏宁。那至于原因，外界普遍猜测，因为双方在用人方面的理念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啊。 人家这不是下课哈，人家这是属于罢课。 哎，别 不干了，就是 他本来说是要就叫什么执教完了再走啊，然后后来干到一半干不下去了。 近年来呢，随着各俱乐部加大了投入嘛，那除了这个超级外援引来了，国际名帅也成为了很多俱乐部的标配啊，所谓的标配吧。但也是正是因为这种投入加码，俱乐部对成绩的要求当然会相应有所提升。所以当球队成绩并不能保持稳定升势的时候，教练员就会承受来自俱乐部的压力。即便是一些顶着名帅光环的外教，也可能因为成绩不佳而缩短与俱乐部的蜜月期啊。 哎， 那当然这个成绩不好不能全赖教练， 对， 不能不赖他，也不能都赖他， 对， 所以估计以后这教练再来也得看看你这儿这个情况是不是我能种出良好的这个，对不对？ 对， 它是双方向的一个投入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啊，再来关注一下，那就是中职篮吧啊，2017到2018赛季中职篮季后赛半决赛昨天晚上是拉开了序幕，那系列赛的第一场广厦队主场迎战前来挑战的山东队，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林志杰砍下32分，三分球11投8中，带领广厦队128比118战胜山东队，总比分是1比0领先山东队。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啊，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其实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其实也是挺让人唏嘘的啊。就是我们来说一位世界冠军啊，他呢是从世界冠军一直，结果发展发展着，最后成了阶下囚。那是谁呢？ 想象不到。 对对对对，这位就是2009年蹦床世锦赛男子这个单跳团体金牌，2014年、2015年蹦床世锦赛男子单跳金牌的获得者杨松。他呢是在竞技场上，那也是屡建战功，荣誉披身。但是现实生活中他却发生了另外一个转折。 没有想到呢，沉迷于网络赌博，最终呢使他铤而走险，一房两卖，涉嫌合同欺诈，金额呢高达113万元。那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也公布了刑事裁定书，宣布二审维持原判，杨松获刑10年4个月啊。这实在是谁也不想看到的结果。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说这赌博现在他换了一个是形象哈， 是其实 网上好像出现， 对，新华社的评论就说了，说其实杨松入狱呢，罪名是诈骗，但是罪魁祸首是赌博， 对 对吧？当他第一次变卖房产偿还赌债的时候，如果浪子回头就此收手，依然有履约能力，事态仍然是在可控制的民事纠纷的范畴， 但是 他心存侥幸，丧失理智，将变卖房产钱款再次用于赌博 啊，老想翻盘， 然后呢这个钱又散光了，他向上级体育管理部门求救，但是隐瞒了房产已经卖的事实，导致走上了一房两卖的这个歧途。 对， 嗯， 那么说实话啊， 嗯， 这个吃喝嫖赌抽这都莫沾身， 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做人做个本分人，其实这是有能力有希望有未来的人， 嗯， 走上这条路呢，大家咱们都引以为戒， 对， 希望他能改过自新吧。 其实那个新华社评论在最后说到这样一段话，他说距离俄罗斯世界杯这个比赛，足球比赛还有2个月的时间，有一些足球迷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可能还抱着一种心态，叫小赌怡情大赌什么消遣娱乐的这种心态，那杨松案也为这些球迷提个醒，不要因为别人输球而赔上自己的幸福，而且千万不要抱着什么幻想，认为哇你就可以怎么 控制不了他。 我告诉你，尤其这个足球，你想想啊哈，你认为你搞得懂吗？ 就是别沾。 哎，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传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咱们说一说您曾经给自己的理想中的伴侣定过什么样子的标准啊？现实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对，让匿名的说 啊， 前男友倒是符合，长得一表人才，身材高大，手非常好看。很多朋友以为我们就得结婚生子，没想到他劈腿了。发现之后那马上拜拜呀。 对， 现在遇见了现在的老公，没有帅气的外表，高大的身材，漂亮的手型，但是有颗一心一意爱我的心啊，足以。 你看看，有的时候我们说 明白了， 一个好男人是有无数女人交成的啊，一个好女人也是一个知足的女人，也是由无数男人交成的啊。 哎呀，这个有点惨痛，这叫 对，不经历痛苦怎么能成长呢？ 好，祝你们幸福啊。 好，还有一位小梳妆说了，唯一的理想伴侣的样子是什么呢？一定要脾气好，因为老爸脾气不好，我有阴影。你看这个正好相反啊，这个结果呢，反正对我脾气很好啊，就是结果就是找到的是对他脾气很好。 那 多好啊，多好啊。 刚才他还说了，我同意半白姐姐的说法，未婚女青年不要找一直盯着你缺点看的男人和一直和你比较的男人。 跟你比较 就什么比较，学历比较，收入比较，家庭背景等等，就是有的男的是这种的，我要找个女朋友，我还得看看我跟你比一比，咱俩学历等不等，收入等不等，家庭背景等不等。他是这个， 你别说出来啊， 心里比就行是吧。那 有的人心里比你拦不住，但是你老说，而且包括老盯着人家个缺点看，你说不看不可能，只盯着人缺点看，这有点没劲了，干嘛去了你这是。 对，来看看， 我这还有个匿名的啊，我理想中的对象就是高，个 儿 得高，身材好，漂亮， 哎呀， 温柔善解人意，但现实是全否啊。你问我幸福吗？我很幸福， 哎呦， 善良，爱我，我们还有个儿子，这就够了。 那你 这为什么要匿名呢？是不是？哦，主要是因为你想，你想说前面的条件你媳妇儿全部符合，他会，后面的那句你幸福，他根本就不会听。 关了一下， 我就想问你，哎，对，怎么回事？什么叫我不漂亮吗？啊，我不温柔吗？啊，来看看啊，这个 CZ 就说了，小学的时候啊，想找班里学习好的。中学的时候想找班里文艺骨干的，大学时候想找班里最温柔的。大哥能不能把眼光放得再远一点，你敢不敢找隔壁班的？他说出国留学的时候想找那个班里唯一的中国女孩，后来 没背着找了， 都满足了。没错，那就是同一个人，也就是现在我的媳妇儿。哇，你这个后面的这个大喘气好牛啊。 刚才谁说让人找隔壁班的来着？ 哎呀，没想到 后边是个坑啊。哦，这样的信息就不要念了， 一直没有调班啊。你看人家这个，哎，我觉得这个表白特别棒。他说想找班里去，我就想你怎么老盯着班，原来你不是盯着班里的，你就只是盯着那一位啊。 这就是看住了， 哎，真好， 哎，一直得看住了。哎，你看人还会说，哎呀，小征说，我有一条择偶标准是必须会开车。 哦， 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但是我接触很多不会开车、没有车的男生。 嗯， 我们想法不一样。 哦， 啊，不会开车的都很宅，都不爱出门，见识不广。 哦， 遇见事情想着省钱为主。例如能坐公交绝不打车，这怎么办呢？ 我跟你说，王毅就不会开车。王毅，你反驳他一下，你反驳他一下。 我根本不理他。对，不是，我也没要追求人家，我干嘛反驳？ 好。 但是你说这个不会开车的就不爱出家门，这个不太对啊。 哦，对，你有其他的出行方式， 包个车嘛？ 哎，你看。 地铁在不，其实 这还跟有钱没钱有 不是？我要说啊，地铁、公交怎么了？地铁、公交也很方便。 是是是， 坐地铁哪儿都能到啊。 好好好， 坐地铁很方便。 哎，对对对，好，在接下来的时间， 我这反驳是不是很无力？ 很无力，非常的无力。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啊。找到微信，然后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一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你下回录下来， 哎，然后我们就能看到您了。好，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给大家带来一组实用的资讯。 首先来看4月13号到16号作为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18的开幕演出，大剧院根据原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同名小说制作的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将第四度登上舞台。届时呢，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管弦乐团音乐总监与首席指挥吕嘉将携手男中音歌唱家张扬、刘松虎和青年女歌唱家徐小英、杨琪、王红瑶、刘颖、李欣彤等再度唱响这部由作曲家唐建平、剧作家万芳、导演王小英联手打造的作品。 好，再来关注一下瑞士维尔毕耶音乐节，是世界古典音乐界著名的音乐节之一啊。在它成立25周年之际，今天晚上驻节乐团维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将会登上北京音乐厅的舞台。在该团音乐总监加博尔塔卡克斯纳吉的带领下，华裔钢琴家李卓宇、00后小提琴家丹尼尔罗佐科维奇将会共同登场。 我们来关注戏剧。古希腊呢，戏剧是世界戏剧艺术的发源，但在中国上演的古希腊戏剧却不多，喜剧是少之又少了。4月26号到5月2号，国家大剧院新制作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将正式与观众见面。 还有昨天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总部正式落户北京市西城区天桥演艺区。那该联盟呢，是由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这个倡议发起的大型多边性国际化演艺产业平台，目前已在全球拥有86家成员单位，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两个国际组织。那今年5月底，该联盟的首部原创歌剧《马可波罗》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四月在望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即将盛大开启。今年北京展映的单元邀请到影坛的青年演员杜江出任国片推介人。那北京展映呢，活动将于4月6号到22号在北京地区32家电影机构高等院校来举行，排映500多部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影片。 为什么呢？因为是公主病啦。 为什么我要去晒太阳，我要去学游泳，冲浪板要单手来看，还不是因为你喜欢阳光男孩，要我奔跑在太阳上，你要飞让我学过来这样，要我学游泳晒太阳，因为你说太热，热热的想你，我的自己童话世界，你说不是热吗，怎么叫公主，看来这位公主病得好像不行，哭着说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说的自己的理想伴侣的条件和现实的状况啊。一杯沧海说了，是在这儿互动，每天都听，今天第一次互动，说我和我老公啊就是相亲认识的。其实说实话，说第一次我们相亲是没相中的，但是半年以后又联系上了，发现呢有很多共同点，然后谈了半年就结婚了。我们明年就结婚10年了， 哇， 孩子快7岁了。老公每天都送我上下班，然后呢我们基本不吵架，什么都说，互相理解，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挺好。 哎呀，这个幸福啊！ 你看他不是一下子来，他慢慢来的， 一开始还没相中啊。 嗯，小磊说了，刚听了。上一条能接受对方的缺点吗？我就问老公， 哦， 你能接受我的缺点吗？ 哦， 他说能啊，哦，但是马上话锋一转说不对，你没有缺点。 哎呀， 差点掉进我的陷阱。我觉得我老公就是我理解中的那样，哦，能接招。 哦， 你更厉害，能出招。 好家伙，这跟这样的媳妇在一起，这天天提心吊胆的， 得来点真功夫。 哎，这没有真功夫，真的就这天天谍战剧这个啊。张宏宇说了，说我的理想啊是找一个能吃饭的，身体壮的，啊，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其他的没有太多想法。但事实上呢，也是这样的，找了一个吃饭倍儿香，身体素质挺好，现在就是这样，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然后我们家宝宝都10岁了，满满的幸福啊。 他这要求啊就比较好实， 比较简单， 哎， 对啊，身体好，对吧，能干活，哎，肯挣钱就行了。 这个茶无此人说曾经要找个诗情画意的， 哦， 后来娶了个勤劳勇敢的，哦，但是后来还是分开了， 哦， 觉得还是要坚持初心。 哎， 其实我觉得找对象这个事儿啊， 嗯， 个人还是可以按照个人的想法，你只要能坚持呗。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位那个岁数大的那个哥， 啊，对对 对， 对 吧？其实你现在想，你要从中文系里边 啊， 原来可能要找学生，现在可以找找老师啊。 哎，对 对 对， 怎么不能写诗呢？ 好，窦丁丁说了啊，这个话题其实说前一段时间我还真跟闺蜜一起聊过。 哦，是吗？ 最后分析的结果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几乎都没有对未来的另一半就是有过具体的要求和标准。 哦，没有，没想过。 对，没想过。突然我想起一句话叫心想事成，你说我们都没想过怎么能成呢？ 春意盎然的时节，满足孩子的出行愿望，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限购指南者与自由光，至高享税前无免包牌购车礼，详询 Jeep 当地经销商。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买品牌电器，抢特价电器，选高端电器就来大中电器中塔店。3月30日至4月1日，大中电器中塔店16周年店庆盛大开幕，优惠活动惊喜多多，买电器全北京就这儿了。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闲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微光过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早晨呢，晴见多云，东北风1-2级，气温11到15度，相对湿度40%。今天白天呢，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那么今天夜间呢，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那总的来看呢，今天白天风力不大，能见度有所好转，适宜交通出行。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我们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这个气象工程师全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全国各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你好，全工。 哎，你好。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嗯。昨天夜间啊，这个冷空气从东北南下影响了北京，使得昨天这个浮尘现象是有所减轻。今天早晨啊，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都在10公里以上，但是消散的并不彻底，还有轻微的浮尘啊是飘在空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阳光是有些发黄的，这个浮尘的这种沉降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今天下午北京还要转成东南风啊，由于燕山山脉的阻挡呢，漂浮在空中的浮尘也不会彻底的清除。需要经过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啊，这种缓慢的沉降，那么明天白天这个浮尘现象就会消失消散了。气温呢和今天相差不大，最高气温呢在19度，所以说明天啊更适合啊外出活动。再来看一下全国的天气，那么从今天早上5点的地面图上看呢，这个北方地区的沙尘天气基本结束，东北地区的能见度在30公里，西北地区啊也在15到20公里，华北地区呢普遍都在10公里以上。那么从气候背景来看呢，这个4月上旬，包括3月下旬和4月上旬，这北方地区啊都是冷空气活跃，这个沙尘的动力的输送的条件是比较好的，所以北方地区还会出现沙尘天气。比如啊，像4月2号到3号，这个新疆的南疆盆地、内蒙古的中西部、甘肃的西部以及华北北部等地啊，还有一次啊沙尘天气的过程。那么是否影响北京呢？还需要注意这种低压气旋的移动路径，还有几天的时间，也请大家注意啊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 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元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那么北四环建祥桥西侧西向东故障车已经清开了，交通正在恢复当中。而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五元桥北侧有事故，后车比较多。西三环花园桥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的，请后车注意避让。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哎，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对于理想中的伴侣，您曾经设过哪些条件， 对， 设过哪些标准， 是 那现实当中又有了哪些改变或者变化呢？ 对， 来看看大家的话题。嗯， 对，大部分互动的 98% 以上都是女生。 哎， 女性在互动， 而且很多都是说自己当时设的是什么样的理想。 哎， 我觉得其实可以理解，因为女孩天生是爱幻想 想这些 啊，他容易幻想，然后呢，他幻想的时候，那肯定是这个，想象的比较美好嘛，对吧？ 这个车车也有另一种分析 哦。 今天这个话题，男士互动的少，为什么呢？ 啊， 因为媳妇儿都在听你们的节目，因为回家怕挨揍。 哎呀，好。 我们男同胞在这种情况下， 嗯， 就会使劲的表扬。 哎，就是我原来就想找个丑的啊，我就想找一个就特别不贤惠的，我想找一个暴脾气的。 你听见了吗，弟妹？ 哎，但是呢，我真的是哇哦，恩赐，哇哦，上天恩赐我，我找了一个好美，好美， 恩赐你， 好温柔，好温柔的。 我踢了你，我跟你说。 来了，还有一位，你 别主持人， 哎， 说转就转， 你别说啊，还真有一位。就是他是真的等下了车才跟我们互动啊！ 那是个女同胞， 是个女同胞啊！她 总算下车了。 哎，你看， 一直坐在我老公的车上，我都不忍心念， 哦， 我都替您匿名了吧。 好 啊，那个我想找的那个另一半要求不高，只要对我好就行。至于外在条件，身高中等，身材匀称就行。 嗯， 老公倒是身高中等， 嗯， 体重都突破220了。 哎，就好。 你跟他一块运动运动，啊， 这个男的啊，我真发现这个男的不知道为什么一结婚以后就会发生一种就跟那种叫质变似的，咚咚咚。 你不知道啊？ 啊，为什么？ 老婆剩下的饭就得吃。 哦， 家里不能剩菜。 哦， 这碗不好收拾啊。 啊， 哎，炒的饭好不好也都得吃光。 哦， 能不胖吗？ 哎呦，我觉得肯定还有一些其实他的原因。 当然，老婆们就经常做一些很好的汤啊， 哎， 的，哎， 还有一些不做的也变了呀。我觉得是， 那可能是 因为男生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你知道？哎，吴小乐说了，我理想中是找个不抽烟的、聊得来的、长相一般的就行。 哦， 没想到啊，不想找长得帅的，因为觉得不靠谱，而且也不会看上我。你看啊，结果找了个帅哥，不抽烟还聊得来。哎呀，你这个，你看人家这个， 其实大帅也符合这个。 哎，你这反正对不抽烟，不喝酒， 聊得来，长得帅，你呀， 帅跟谁都聊得来，你跟他聊一会儿，画风老变。 哎，没有，其实我觉得啊，吴小乐有一条说的是今天最出乎意料的一句话，叫做说什么长得帅的可能看不上我。哎，我告诉大家，我就看过一个科学报告，他说，其实现在找不着对象的很多人 啊， 往往是因为自我认知出现了偏差。就是在自我认知上出现了问题，就是你其实可能只有八两，你非得找个一斤的，明白我的意思吧？然后呢，你总觉得自己是一斤，然后你非得找个一斤的，觉得这种才跟我匹配。 就这都属于高看自己。 哎，结果呢，你没有正确的认识自己，所以刚才吴小乐那个还真是挺，哎， 他这属于可能低看自己了， 哎， 也是偏差。 对， 自卑也不行。 自卑当然不能过于自卑，但是呢，最起码人家能够，人家也没有，我觉得他可能会觉得啊，我的这个长相属于那种，不是那种惊艳型的，对吧？所以呢，我就找一个 谦逊， 哎，合适的就可以了。 对。董东远说：“我比较幸运， 嗯， 我媳妇儿就是我的理想型。” 哎呀， 哎，嫂子在哪儿？ 嗯， 在哪儿坐着呢？ 来看看啊，这个不会转的轮子说：“我是男的，我是男的，读我的，我理想中的伴侣就是活泼开朗，特能聊，现实还没找着。 是吗？你找女主持全这样？ 哎，对。 真的，女主持人， 我们台的单身的女性有，哎，等高磊来说吧，啊，嗯，来，还有， 张海明威说，男同胞少，我来说， 嗯， 想当初我也是一个文艺青年呐， 哦， 想要找一个长发飘飘、文艺范儿的伴侣，现在老婆， 嗯， 就爱看我妈爱看的电视剧，不过这日子过得可是挺好啊， 对呀，你想想，他爱看你妈看的电视剧，是不是？那 就像妈一样， 人两个人能说得上话去啊。嗯， 多省心呐。 是啊，往那放台电视，婆媳矛盾都解决了啊。好，看一下啊， 这我看的不是一频道，你说不是闹翻天。 我要看康熙微服私访记， 我要看康熙王朝。 哎，好，来看一下，看说了，曾经啊想找个白净的高个男朋友做的老公，现在全反了，现在已经是幸福的四口之家了，唯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两个闺女都比其他小朋友黑。 有基因 啊。哎，说我是比较白的，结果都随他爸爸了，我觉得我闺女输在起跑线上了。哎，我告诉你，女大十八变， 哎， 真的 越好看。 哎，你十八年以后你再看。 哎，您看一电影，刚才我们没说一条消息啊，印度有一电影就叫起跑线， 嗯， 4月4号就上，讲的就是印度家长啊， 哎， 这个夫妇为女儿选择学校费尽心思，假扮穷人骗取入学名额，老要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哎呦，好， 这电影我看过啊，挺有教育意义的， 是吧？ 对， 好， 有点意思。 哎，那个一让魔也说了，我当初的相亲条件啊，那就是必须喜爱传统艺术，京剧、评书、单弦、评曲、相声、大鼓，哪怕装你也得给我装着喜欢。 那他找着了， 找着会装的了啊！哈，接下来时间， 我一会儿念个魔草儿。 哎，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旅游方面的消息啊。 好啊， 戒台寺古丁香回归圆明园啊，乾隆十八年，圆明园的二十棵丁香树啊，被移植到了戒台寺，那打造了戒台寺丁香美景。时隔200多年，这些古丁香将会回归圆明园。近日呢，圆明园管理处与戒台寺景区签订了丁香树捐赠协议，并且开始移植程序，将戒台寺两棵古丁香移植到圆明园西部景区，这叫山高水长东南部，预计一周左右会开花。 哎，戒台寺的这个古丁香啊，大有来历。 哎呦， 时有记载，清高宗皇帝弘历于乾隆十八年，也就是1753年，第一次到戒台寺来游玩的时候， 哦， 只见得寺院内外苍松翠柏，满目青绿。 嗯， 虽然说景色很美，但色彩上他觉得略显单调了一些。 哎呦， 于是命人从圆明园移植来20棵丁香，种进戒台寺内。 嗯， 现在戒台寺的古丁香树木之多，在京城也是实属罕见，堪称京城第一。 哎， 树龄在200年以上的就有20多株。 哎，嗯， 即使在故宫的御花园，也不过是2棵而已。 哎，但是其实我在这里看啊，我倒觉得历史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的一件事情。嗯，你看，当年他把这20棵丁香移到了戒台寺，也 使之 避掉，就是避免了当年的那场灾难， 免遭劫难。 对对，躲过了一场劫难啊。 是。 那这一次呢，就是说，我们说从戒台寺再移回两河回圆明园，这也算是一段历史前缘的再续吧。 对对对对，挺美好的。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农业嘉年华首周迎客60000人。正在昌平举办的第六届北京农业嘉年华成为了游客青睐的京郊踏青选择。从17日开幕到上周末，本届农业嘉年华共接待游客将近60000人次，迎来了第一波游览观光的热潮啊。说这个本届农业嘉年华啊，一共会期是58天，集中展示创意农业景观180多个，优新特这个农业品种600多个，然后呢先进的农业技术80多项。游客不仅可以观赏农业美景，了解农耕文化，体验农趣活动，感受农业科技，还可以品尝各地的特色美食，购买各类国际特色农产品。来，本周六他们还有活动呢。 农业嘉年华要举办甜梅生活寓于兴寿的主题活动啊，为市民普及更多草莓使用的技巧常识，展示草莓与生活的密切关系。四月份将有樱花文化节、电竞嘉年华等等多场主题活动，为市民提供丰富多彩的活动选择。 哎， 电竞都出来了，好洋气啊， 很洋气，洋气，洋气。来看一下这个第四届海棠春花文化活动上，这个昨天在陶然亭公园开幕了，那将持续到4月初。本次活动是以全园的地栽海棠为主景观，推出四大赏花景区，其中陶然春韵精品盆景展将是最佳的欣赏点，展示以这个一株海棠为主的各色盆景，从公园北门入园，还可以漫步千余株的海棠组成的叫做棠溪花海景区。 咱再来说说成都啊，很多人很喜欢这个城市，尤其那首歌之后。 对。 但是成都有一个新鲜有意思的事儿，街头艺人要持证上岗。 哦。 但成都呢，总会有街头艺人抱着吉他演唱的歌曲。那么这样的街头艺人在成都有固定的表演区域，而且你得考证啊。3月23号呢，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发布了关于2018年成都街头艺术表演首批试点点位的公告。天府广场、春熙路等30个区域将成为首批街头艺术表演的试点的点位。那么这项工作初期预计招募街头艺人100位，网络报名平台将于近期上线。经过审核及培训之后呢，这些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将在特定区域，并在下午和晚上的部分时段为市民带来表演。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跟我们聊的事儿啊。张逸飞说了，刚才哪个说是要找一个能聊的哥们儿，找个能聊的女朋友啊，那个是这样，北京文艺广播的苗山你可以了解一下啊哈。 他特别爱吃油饼。 好家伙， 他可是能聊，10个我说不过一个他。 唐唐说了啊，我的老公呢就没给我找理想的机会。他是我的初恋，还是我的同桌。哎呦，我这是没有其他恋爱经验呀。他身高身高180，体重180，听起来像个正方形啊。 比较匀称。 对，当然呢是从130公斤被我养上去的。 130公斤。 你这个130斤吧，130公斤就有点吓人了。 你还往上养呢。哎， 说 可以。 不过对于这个身高，对于我这个身高不到1.6米的人来说，我老公应该算是我的理想了。我这应该属于理想与现实统一了。不过就不知道我老公的理想是什么样子的。 对对 对, 对， 在一起20多年了，幸福依旧，我知足了。哎呀，那一定你就是他的理想型，要不然对吧，20多年了，这还不足够验证一些什么吗？ 对对 对, 对，对吧。 陌路沉香说理想版瘦高，会吉他，现实版胖矮爱吃饭。 哎呀好， 就这样吧，还能咋。 这就是 听起来这么无奈的啊。 不是不是，你过日子，你光会急的，但过日子快点有、 哎、你爽就说了、嗯、我一直想要一段像电视剧里那样跌宕起伏激情四射的爱情，可是我跟我老公的爱情那简直就是啊一个水花都没有，从高中到现在十年了，孩子都快一岁了，果然电视剧都是骗人的。哎，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如果真的就是生活成像电视剧那样的啊，你的心里能不能承受得了还不一定呢。我跟你说 Betty 说了、我刚才问我老公以前你想找个什么样的老婆呀，老公磨磨唧唧半天说啊，个儿高，身材好，又停顿了会儿说我还要个大别墅这都是想想就过的事儿、现实最重要、现在咱们过得不挺好的吗？ 哎， 说这样的爷们儿这辈子不跟他跟谁过， 真是，咱就别的不说，就光这个智商就超群，你知道 什么怎么这身材好像要个大别墅，这都挨得上、 没有，不是他给他给媳妇儿举个例子啊。 哦，哎，就越说的不招就越觉得是不真呗。 哎， 比利千人说不用匿名，我以前想找一个温柔点的老婆、别和我妈一样暴脾气。 哎呀好， 事与愿违，被拿住了。 哎 呀那你这就算一种反抗吧。 是 抗争。 白胖胖说了，我理想中的对象就是要高、要瘦、不是精瘦的哦。哼，我还不要精瘦，还要就是五花肉呗，对吧？ 那是瘦啊。 是因为我他说了嘛，不要精瘦的啊，就来点五花肉的那个啊。说因为我比较胖啊，要白。结果呢，找了个个子高高的、胖黑的，但是对我特别好。谈恋爱一年，结婚三年，孩子已经一岁半了，不夸张，在一起四年多，没对我发过脾气，没红过脸， 是不是太深看不出来？ 而且还经常被我的驴脾气给气哭，每次回娘家都被我爸妈训。哈，别老欺负人家王秋，啊，把名儿都给说出来了啊！哎呀，说把你那驴脾气给我收一收，你看看这属于怎么着呢？就把人家老公欺负的，你就自己爸妈都看不下去了。 这属于说、领导，我们不是在说您 啊，这是真的。 这个是男的， 哎对。 别的我觉得 等我读出那俩字来的时候，我的后脊梁杆子也出汗了。 你怎么老遇上这样的消息呢？ 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一点奇闻异事啊，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交流。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地税小贴士。 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年所得120000元以上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的相关政策申报方式。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总结往年120000申报的热点问题，希望对您能有所帮助。 哪些所得可以不计算在年所得范围中呢？包括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第一项至第九项规定的免税所得，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可以免税的来源，中国境外的所得，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的按照国家规定单位为个人缴付和个人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 单位2018年1月发放2017年12月份的工资，这笔工资是否计入2017年年所得当中呢？120000申报年所得是指税款所属期，即自然人2017年1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取得的所得，所以2018年取得的工资不属于2017年年所得范围之内。 年所得是否包括2017年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呢？全年一次性奖金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的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属于工资薪金所得。自然人2017年取得的上述所得应计入2017年年所得。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IX861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好的，欢迎大家这个继续和我们聊天啊，我们再来说几条奇闻异事吧啊。 对对对。 在前不久啊，英国的这个苏格兰一家咖啡厅推出了一款叫做魔鬼之息的辣味冰激凌。 嗯， 哎，但这个冰激凌独特之处是什么呢？就是购买者必须超过18岁，而且你购买之前还要签一份免责声明。啊， 对， 就辣死了不跟我没事儿，没关系啊。 因为这个辣味冰激凌呢，是由各种热辣的辣椒提取物制成的， 是不是有病吗？ 辣度指数超过了150万高维尔的这个辣度单位。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辣的辣椒品种呢，卡罗莱纳死神的辣度大概在140万到220万高维尔之间。 哇！ 啊，这魔鬼之息的冰激凌呢，成为了名副其实世界上最危险的冰激凌。 哇！ 咖啡馆员工在服务过程当中呢，也得戴着防护手套，以免这冰激凌里边的辣椒成分伤害皮肤。实际上，它就已经有侵害了。 哦！ 你要被表皮都有侵害，您吃进去实际上对。 那是一种什么？我看过有很多挑战，就是那种吃辣椒的。 我见过这冰激凌，还有图片，看起来呢。非常美艳， 看起来无害， 有点像那个最近开的粉红色桃花啊，很诱人。但是说好像据说闻着都挺震撼。 哎呀，这其实就好像我们找对象一样，是吧？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样，是不是？ 哎、 有很多你看起来很美，但是其实未必好，未必合口的、 哎。弟妹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哎，没有，我是说，不是，我就说这今天的互动话题嘛，对不对啊？看看大家都在聊什么，好不好？ 你怎么直哆嗦呢？ 韦家伟就说了，我和我老公。是别人介绍的，我们都不是彼此的理想选择、哦、可是我们结婚十年了呀，女儿七岁了，我们很幸福啊。 这事实证明这是理想的选择、 哎、事实证明你当时想的你自己的理想未必是对的啊。 非你莫属说，我本非你莫属，没想到嫁了十年好友难得糊涂，生了个钱都是幸福一家三口、 什么意思啊？好，来看看、啊、 原来想的和这不是一样呗。 嗯， 生一宝贝也挺高兴。 看一下啊，明明呢就说了，我理想的是能说会道的，浪漫的。可是我的老公是一个腼腆的，不浪漫的。但是我妈妈病了，正是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 哦、 而且当时说有可能瘫痪。 哎呦， 我爸爸说你这跟人家说清楚呀，结果。 结果他说、 啊、你妈就是我妈，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男人我嫁定了， 真的， 现在结婚五年了，很幸福。他也说过，我不爱甜言蜜语，我愿意用行动证明我爱你。 一般男人吧， 你看看 他不好说， 哎、 天天跟他说，哎，我想你，我特别， 哎呦，真是 他愿意做点 其实最重要的是做、啊、对吧，最重要的是做。哎呀，我觉得这个你老公当时 有时候女性老是需要这些，对吧？ 女生她是需要的， 买礼物啊， 对，你得 发财。 哎呀，你都不跟我说好听的， 想想也简单， 挺难伺候， 好听的不就行、哎 再来看看其他的啊，还有一位叫志明的说啊，我其实就想找个1.6米左右的胖乎乎的姑娘， 嗯， 后来认识我媳妇儿，发现她贼瘦，结果结婚后终于被我养成了胖子， 这可以先培养， 嗯，这什么叫做把现实变成理想？ 但刚才还有一位说想找个厉害的男士结婚， 哦、哪儿？ 后来找了个温柔的，很失望 啊。 还有这个需求，你说 你是这个，这是我们有的时候就说需求真是五花八门啊。当然今天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你们会从中感受到很多，对吧？对、啊、 对对对对， 所以珍惜眼前人吧、 哎、是是是， 好不好？好， 慢慢的去发现。 对，今天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护和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娱乐72变。 斯柯达 SUV 家族又添新成员，德系多功能 SUV 克洛克震撼上市，标配8大实在装备，10大不简单科技，购车有机会享价值20,000元好礼，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克洛克，从新去出发。斯柯达，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全家春游啦！中青旅遨游网大团购，澳门五星1999元起，日本赏樱花3599元起，普吉岛送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青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遨游.com。